网上一片哗然。霍奇的粉丝在沈思的微博下把沈思这个劈腿男和徐之一这个贱小三骂得体无完肤。周文第一时间接到消息，气急败坏地冲到霍奇经纪人的办公室质问他。没想到霍奇的经纪人却轻描淡写地说，周文，你还不知道，公司已经决定放弃沈思了，现在只需要把霍奇从这场荒唐的闹剧中摘星就可以了。没了沈思，你还是重新签几个靠谱的新人带着吧。周文只觉得晴天霹雳，当记者打电话质问他霍奇微博的言论是否真实时，他条件反射地维护沈思，告诉记者说沈思早就与霍奇分手了，与第三者毫无关系。周文的辩解在第二天早上上了热搜榜头条后，倒也有几个忠实粉丝跳出来维护沈思，到霍奇的微博下去和他的粉丝打口水仗。可谁知道下午就遭到了霍奇经纪人的疯狂反扑。同一家公司，知根知底，没有什么是能够瞒得过对方的。他们找出春天的时候沈思在大学食堂里摔倒的照片，照片上徐志怡赫然在场。于是这张照片里正茫然抬着失焦的眼睛吃饭的徐之怡被娱记们用红色的马克笔圈了起来，放大配在文章的旁边。这张照片进一步证实了霍奇微博的真实性。接着狗仔队们发挥了他们惊人的能力，居然找到了徐之怡宿舍的管理员胖阿姨。他们把沈思的照片出示给胖阿姨看，问她有没有见过她在这里出入。直到这时胖阿姨才恍然大悟，那个经常在楼里出出入入，甚至抱着受伤的徐志怡上楼的黑衣男人竟然是个大明星。从来没有上过电视的胖阿姨可兴奋坏了，她两眼放光，晃着满头方便面发卷，对着镜头侃侃而谈。她甚至在采访中一拍大腿感叹道，哎呦喂，徐教授老大年纪了，一直没有谈恋爱，性格也闷，不吭声不出气的，没想到头一回带回屋的就是这么个大明星啊。他激动得如数家珍，把沈思兜底卖了个干净。更可怕的是，娱记们摸到了邓武的烧烤店，镜头直接对上墙壁上邓武与沈思的合影推测。据徐教授的学生说，这些小店是他最爱光顾的，可是现在这名不经传的小店里却挂着沈思与老板的合影，若说两人没有关系，没人会相信吧。邓武一直强调我是五他是四，我们是朋友，跟许教授没有关系，却被记者直接掐掉了。于是网民们更加热血沸腾，甚至有了捉奸在床的成就感。原来沈思在与霍奇的恋情被捅破前就已经与徐志怡暗度陈仓了。所有的谩骂、迁怒、指责、羞辱都顺理成章地插上了正义的旗帜，更加的招摇过市。沈思彻底遭到了厌弃，再没有任何一个粉丝敢公开表示支持他，就连戴着口罩去楼下便利店买烟也会被眼尖的路人认出，当场质问他怎么对得起霍奇。他淡然一笑不置可否，却被愤怒的正义者们围攻。为了防止感染病毒，大家都戴着口罩，是谁先动手打了沈思也没有办法分辨，最后不得不落荒而逃。本来换了别的当红明星，发生这种类似情感纠葛的绯闻并不会被粉丝彻底抵制，总有一些粉丝会誓死相随。可是沈思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先是有假唱丑闻，再有朱桢自杀事件，本就名誉扫地，又遇上了与徐志怡这场糊涂官司。被寄予厚望的女科学家不争分夺秒为民众寻找克制病毒的方法，反而与谎话连篇的大明星大搞三角恋，更让他们失望至极。对病毒的恐惧令他们觉得这两个人的恋爱甚至危及了他们的生命，于是所有的愤怒情绪都炮轰向沈思。沈思一下从受人追捧的涨停板直接跌停。两天后艺兴高层开会决定正式与沈思解除合约，期间周文多次提出反抗，老板只无奈地回复他，又不能唱又不能演，名声还被他自己作践得臭大街了，这年头捧谁不是捧，进趟手术室什么样的帅哥造不出来。沈思的下坡路已经又陡又直，一眼都能望到底了，你想要重新把他捧起来，那花费的人力财力都够捧起十个新人了，不值当，你也放手吧。周文咬牙不吭声。解约当天，沈思一身黑帽子黑衬衫配黑色长裤，外搭黑色的矮军靴， 深深浅浅的黑，像是特意祭奠他辉煌的过去。进到老板办公室，沈思悠然地往沙发上一靠，依然帅气逼人，好像那些外界嘈杂喧嚣和他没有半分关系，让老板觉得他本人一点也没有受到舆论影响，只是正在度一个悠长的假期而已。这份从容镇静倒是让看多了明星落魄后寻死觅活样子的老板颇为意外，要不是一早和股东们开会做了决定，他差点都想要动摇了。沈四却显得很轻松，甚至自绑架事件后终日萦绕在他眉宇间的那一点倦意都一扫而空，整个人如同挣脱了缚束的雄鹰，好像下一刻就能展翅飞向无人企及的蓝天。跟着沈四一起来的还有专门为他服务的整个团队，公司在和沈四解约后会重新调整这个团队的工作方向。沈四不想耽搁时间，听老板寒暄了几句，便示意律师替他看解约的合同。在律师看过没有任何异议的时候，沈四大笔一挥，潇洒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签完字，他吹了吹手指，对着老板笑了笑，这些年多谢公司照顾，我的债务我自己扛，以后我落魄也好，风光也好，跟公司都两清了。老板讪笑，却还尽量保持风度，起身与沈四握手告别。然后沈四向他的整个团队轻轻鞠了一躬，这些年承蒙各位照顾，以后各自保重，有缘再见。不少人立刻红了眼眶，响起了一片浓重的鼻息声。沈四抹抹眼角，做了一个让大家不要哭的动作，然后走到已经快要哭出来的小谷面前。这一刻他平静的脸上稍微有了点情绪，沈思抬手撩起小谷的刘海，在他的额角上轻轻一弹，等我走了再哭。话音未落，小谷却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肩膀一抽，鼻涕跟着眼泪一起涌出。沈思抬手揉了揉小谷的头发，走到周文面前，两人从少年时一起携手并肩，风风雨雨一路闯过来，虽然中间有过背叛，有过分歧，有过怨愤，可是这一刻一切都不重要了。沈思屈身向前，用力抱住周文，在他耳边低声地说道，文文，我原谅你了，以后挑新人的时候记得选个省心听话的。说完沈思释然一笑，突然抽身转身向门口走去，却不想周文却突然扬声，阿四，你等一下。沈四深吸了口气，平息了略微激荡的情绪，转过脸平静地看向周文。周文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了一叠文件交给老板，轻声地说，老板，这是我和小谷的辞职信。 辞职？ 老板的脸色突然难看起来，他略略想了想明白过来，对周文提醒说， 我收了这些辞职信，你们就再也回不来了。 周文微微一笑，点点头说，我知道，可是我照顾阿四十几年了，习惯了。小谷也一边抽泣一边点头， 我也要和四哥一起。 你们留下，阿四也不会怪你们的，毕竟公司与他解约也是因为他自己先放弃自己，这一点他很清楚，对吧？ 老板转头看向站在门口的沈四，沈四点点头， 我很理解。 可是周文却坚持将辞职信放到老板的桌上。 周文，眼下这种情况没有公司会签沈四的。 老板低声劝道，明显有些不高兴了。 我签他， 把他签给任何人我都不放心。周文温柔而坚定地说。沈四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搞得有些懵了，他看着周文和小谷，平静的表情终于瓦解。他走到两人的面前，与他们对视良久，突然声音有些哽咽， 你们。 两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跟你，只是一个声音傲然带笑，一个却在抽泣哽咽。沈思看着两人眼中的坚持，又看着面沉如水的老板，眼眶突然一红，一点晶莹的泪水在他琥珀色的眼睛里闪烁着。他哑着声音笑了， 跟着我要吃很多苦头，挨很多骂的。 突然一道细细弱弱的声音带着些胆怯打断了他的话， 四哥，我也想跟着你。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那声音吸引，造型师的助理菲菲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到了周文的身边，她红着脸对周文说， 博姐，你收下我行吗？ 周文伸手按在他单薄的肩膀上重重拍了拍。当然。沈四深深吸了口气，走到圆脸圆眼还是个孩子的菲菲的面前，柔声说，四哥以后就交给你打理了。菲菲的脸更红了，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沈四，用力猛地一点头， 嗯，我一定让四哥更帅。 这一刻老板的脸色已经像是霜打的茄子那么难看了，可是他仍然保持着风度，夹在满脸肥肉的三角小眼带着虚伪的笑意，冷冷瞥向其他的工作人员，半施恩半施威地问，还有谁想走的一起提出来，我也好一并成全你们的情谊。众人默然，没有人再站出来。从艺兴出来，周文、小谷还有菲菲都发现沈思有点不一样了，他的眼睛里多了点更鲜活的灵光，令他整个人都温和起来，好像春天的暖阳不再咄咄逼人，却能令万物感觉到生机。只有三个人的小团队聚到沈思家中喝酒唱歌，哭哭笑笑闹成一团，人来疯的鲁鲁在房间里哒哒哒地奔来跑去，不时兴奋地叫了两声。沈思坐在地上抱着吉他轻捻慢扫，眼前三张年轻的笑脸化作暖意横流，好像之前那些锋利如坚冰般的恶意都被这三个人不离不弃的追随给通通消融了。早在对公众坦言自己不能再唱歌的时候，他就已经做了从此暗淡下去的准备，只要心中梦想不灭，就算孤军奋战，他也能重新站起来回到舞台的聚光灯下。只是他没有想到能在人生最黑暗最低谷的时候迎来最长情的告白，陪伴。周文趴在沙发上睁着醉眼朦胧的眼，看着搂在一起又唱又跳的小谷和菲菲，又看看唇边浅笑不断的沈四，突然觉得时光一下倒流回了十几年前，像第一次看见沈四的那一刻，纯粹的梦想和那涌动在心中能与全世界作战的豪情又回来了。也许是周恩等人的辞职令老板动了怒，当天晚上沈思宇合作了十几年的老东家心意正式解约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社交网络，关于沈思的负面新闻掀起了一波新的高潮，连带徐志怡也再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尽管外面洪水滔天，沈思却丝毫不为所动，徐志怡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全心全意地扎进他的实验中。然而有些事情并不是当事人不介意就不会发生，谁也说不清第一块砸向实验室大楼的石头是谁扔出的，但随着荒当的一声，实验室外墙的玻璃面被砸了半尺长的裂纹，没有裂开却令密不透风的 P4 实验室遭遇到来自病毒之外最可怕的攻击。因为当石头与玻璃碰撞的那一瞬间，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了，一切的恶意有了通道，有人开了头就有人跟上，对病毒有多恐惧他们就对徐志怡有多怨恨。是啊，都怪他，如果不是他的疫苗出了问题，病毒怎么会反击？人们浑然忘了几个月前他们还把徐志怡视作救世主，被恐惧煞红了双眼的人又被仇恨蒙蔽了心智，他们不敢公开露面，只是半夜里偷偷摸进学校，趁着保安不备扔一块石头砸半块砖，扔了就跑，又或者在徐志怡的办公室和宿舍楼之外泼上墨汁，撒上烂番茄烂菜叶臭鸡蛋，教学楼外宿舍楼旁到处被人用油漆涂上带有侮辱性的标语，甚至有人祭死去亲人的遗像给徐志怡，让他杀人偿命。学校还收到了上百人的联名信，言辞激烈地要求开除徐志怡，让他滚出实验室，把实验室还给真正有能力的人。网上还有人专门在贴吧盖了楼，贴名就叫徐志怡滚蛋。尽管学校加派了保安，又禁止人随意进入，可是这些人总能想到办法摸进学校来，且监控录像拍到的画面永远是他们戴着口罩的样子。在文学院的一名女老师早上一出宿舍门就被几个蒙着面的年轻人误认成徐之仪，兜头泼了一身粪便后，她便顶着一屋的污秽敲开了徐之仪的房门，怒斥了她整整半个钟头。从那天起，学校老师人人自危，远远在食堂看见徐之仪都如同躲避瘟疫一般，而学生们更是一见她就交头接耳，眼中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有些深知徐十一为人的学生气不过上前理论，也被美美呛得回不了嘴。徐志怡越来越沉默，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实验室里。他很快就带着团队打开了尸体的腹腔，果然从肥厚的脂肪中找到了保存相对完整的内脏。然后他们便开始整日整日耗在操行台前寻找残留的病毒基因片段。朱玲一直悄悄观察徐志怡，他没有在徐志怡脸上看到任何的焦躁不安，也没有听到他因公众误解而分辨过半句。他甚至没有向任何人抱怨过，只有当不堪骚扰的老师们找上门来投诉时，他才会恰到好处地流露出一点歉意。朱玲斯以为以徐志怡傲慢的性格，他一定不会真的觉得自己给这些老师带来困扰。相反，随着实验的顺利进行，徐志怡的眼睛里燃烧着越来越狂热的光芒，他那双黑不见底的眼睛始终有火苗在其中跳跃不息。天没亮的时候，失眠了一整夜的朱玲终于鼓起勇气打电话给赵春化，请他停止对徐志怡的不实报道。电话里还没清醒过来的赵春化下意识地连问了他三个问题。不是你说僵尸病毒是徐志怡研究出的超级疫苗催生出来的吗？朱玲解释，这只是徐志怡的一种猜测而已，并没有证据证明就是疫苗导致的病毒变异。赵春华又问，不是你说的超级疫苗的实验数据并不充分就直接投入市场过于冒险吗？朱玲坦然道，徐志怡提前把有可能出现的风险都一一汇报清楚了，但上面仍然决定把疫苗投入临床使用，因为那是当时唯一能够拯救大家的方案，若不是疫苗及时出现，等不到病毒变异，早就死了几千万人了。赵春华越问越心惊，你不是说徐志怡想从古尸上复活流感病毒是痴人说梦吗？朱玲颓然，那是我的计划，当时我对他这个计划并不了解，事实证明他真的找到了西班牙流感的基因片段，以他的实验进度重现近百年的病毒根本用不了多久。朱教授，照你这样说，他以前是真救了大家，而且现在仍然是他最有可能克制住僵尸病毒。赵春华不解地问。可以这样理解，朱玲黯然地说道。赵春华惊讶极了，想不通朱玲的话怎么会突然180度大转弯。他忍不住质疑，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这样告诉我？是不是现在事情被我捅破了，你们学院逼着你来当徐志怡的说客，你是怕他报复吗？朱玲气急，没有人逼我，我一直对他有怨气，我承认那天我被嫉妒冲昏了头脑，但我也只不过想对着老同学发发牢骚，没想到你会把我说过的话都登出来。你明知道我是记者，而且正在报道僵尸病毒，你仍然对我说了这些话，难道不是故意想要私下透露给我吗？没有想到赵春华反而比朱玲更愤怒，我登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你说过的，我以为你们搞科研的人说话做事都是很谨慎的，你误导我做出错误的报道，反而过来怪我，要知道我得对我的每一个字负责啊。朱玲愤然，我不是傻子，你分明就是存心想要在我这套消息的。可我没想要套出假消息啊，你可把我害惨了。赵春华一拳砸在墙上，他实在没有想到朱玲这个副教授说出的话不只带了强烈的个人情绪，还全部掺了水分。哎呀，朱教授，如果他要告我，不是一告一个准儿。原本春风得意的赵春华顿时觉得一脚踩在了冬天结冰的河床上，从脚凉到了心。你放心，他这会儿顾不上告你，他甚至不会放在心上。朱玲想起自己偷偷调整他孵化箱的温度，他都没有计较过。那你今天找我做什么？赵春华不解地说。我希望你尽量在以后的报道里为他挽回一点声誉。赵春华长叹一声，这就是让我自己打自己嘴巴。你不愿意？看情况吧。苏青还没起床就被领导的电话吵醒，询问他最近一系列新闻媒体报道和网上的传言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也收到了群众的联名信，抵制徐志怡继续进行病毒研究。苏青如实汇报了，并告诉领导，免疫压力引发病毒变异只是一些科学家的猜想，这一想法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人的证实。苏青还向领导保证，那张接吻的照片是记者拍摄时的错位，

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苏联时代，莫斯科大学心理学教授斯皮尔金组建秘密实验室，培养能将心理潜力发挥到极致的超级士兵，命名为白狐。冷战结束后，白狐实验室被关闭，成员各寻出路，斯皮尔金教授的儿子谢尔盖却不知去向。20年过去，他的女儿阿吉丽娜和王鹏翔深入西伯利亚荒原，终于找到了谢尔盖。然而从这一刻开始，谢尔盖的命运再也不能由他自己做主。谢尔盖究竟为什么失踪？王鹏翔能否从谢尔盖这里完善他的终极武术？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白狐》，作者郑钧， 第五集，踏上冒险之旅。用出租车将阿吉丽娜送到俄罗斯领事馆附近，王鹏翔便转身离开了，回到了学校。在接下来的一天里，他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俄罗斯女孩的音讯。第二天，阿吉丽娜才打了电话，说她正在俄国领事官员陪同下接受香港警察的问讯。王鹏翔想多问几句，不料对方紧张地挂了电话。王鹏翔意识到阿吉丽娜身边可能就站着警察，他在替自己保密。此时香港警察已经搞清了佩舍夫的身份，正是一名被称为白狐的国际顶级杀手。虽然金盆洗手多年，但当年的通缉令仍然有效。面对警察，阿吉丽娜选择如实道出，女儿想寻找从未见面的父亲，这是天经地义之事，警察也没怀疑是他与佩舍夫发生打斗。根据现场的痕迹判断，那个与佩舍夫格斗的人体力大得惊人，不可能是这个娇小玲珑的女孩子。这几天肖亚玲出门办事儿，不在香港。此事话题太长，过程太复杂，在电话里又说不清楚。王鹏翔郁闷的不知道要和谁说，于是呢就想到了何志浩。这位师傅啊，见多识广，倒是可以咨询一下的。于是他找到了何老师，把少林睡功的传说讲给了老师，想请他判断一下，如果真的有这种传说中的功法，他会有什么实战价值呢？ 有关睡眠的生理机制你应该学到了吧？ 现在还没有学到。 那我提前告诉你，人在睡眠时中枢神经仍然能支配身体，以防受到意外伤害。你看啊，成年人在睡眠时不断翻身，这个不受意识支配，对吧？ 对。 但几乎没有谁翻到床下，一般人翻到床边沿都会停住，这是怎么办到的呢？ 那肯定是在无意识层面实现的。 聪明。于是便有个心理学家发现，不同的人在睡眠时翻身频率和动作幅度有大有小。比如说啊，有的人入睡以前身体与床头方向垂直，醒来后发现睡在对角线的位置上，而有的人呢，即使单独睡在双人大床上，并且躺在一侧入睡，整个睡眠过程中都不会翻滚到床的另一侧去，好像有个无形的界限在拦着他。这位前辈对人类在睡眠中控制身体能力的差异产生了兴趣，他怀疑啊，这与人们清醒时的某些能力有关，于是他就从军队里找来了大量被试，记录他们睡眠中动作的差异幅度，而在他们清醒时再对他们的各种心理能力进行测试。结果发现，睡眠中动作幅度越小的人，清醒时身体控制能力也越好，整体动作也越协调。 所以少林高僧练习睡功就是为了睡觉时也练习控制身体。 我讲的是有望可查的科学研究，至于你那个睡功是怎么回事，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么那位心理学家是谁？我可以查到他的研究资料吗？ 是个俄国人啊，不，前苏联人，叫好像叫斯皮尔金啊。对，当年他在莫斯科大学当心理教授啊，没少搞一些那个稀奇古怪的研究，西方同行啊看了都很称赞呢。 斯皮尔金，谢尔盖的父亲，阿杰丽娜的祖父，他在研究俄罗斯版本的睡功，而他的儿子在实践这种功夫。 哎，你怎么问起这个来了？ 我就是对那个睡功感兴趣。 小弟啊，快让自己走过迷恋武侠小说的年纪吧，你瞧这一屋子生理心理学实验设备，足够把你带出童年的幻想了吧？哪里有什么睡功啊，编出来玩的。 王鹏翔很想告诉老师，少林寺的睡功或许并不存在，但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有可能有人练习过类似睡功的东西。话已经冲到了嘴边，他还是住了口。又过了一天，阿杰丽娜打来电话向王鹏翔表示感谢，并说自己由于涉案不方便在香港待下去，已经准备回俄国了。 可以见个面吗？对你父亲的事情我可能找到了点新线索。 哦，好吧。 两个人在俄国领事馆附近找了个咖啡厅碰头，王鹏翔很关心他在警察局都说了些什么。 放心吧，一个字都没提到你。我告诉他们佩舍夫大叔为保护我铲除凶手，然后我自己逃跑了。一个小女生遇到这种事当然会晕得分不清东西南北。放心吧，我很会演戏的。 你还准备找你父亲吗？ 会的，不过他说的那个地方荒无人烟，我还没有下定决心。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帮你寻找他。 这个提议很难不让阿杰丽娜张口结舌呀。于是王鹏翔把斯皮尔金那个著名的实验讲给他听。 你瞧，你爷爷让你父亲接受某种很奇怪的训练，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又练了什么，我也很感兴趣。 你说实话，我很想请你陪我去，在那种荒无人烟的地方找一个人，我还没那么大胆子。不过我又不能太自私，那群人不是一般的狠，佩舍夫大叔那么和善的人，听说手上都有七条人命，其他人那更是杀人如麻。你愿意冒这样的风险？ 愿意。 说完 王鹏翔左手端起了咖啡杯，将杯底放到了右手的食指上，只用一根指头拖着杯子转了几圈，再把它稳稳地放到了桌子上，整个过程没洒出一滴咖啡。 天啊，你这是魔术杂技？ 我们中国语文课本上有篇文章叫卖油翁，讲一个老翁拿着油壶把油倒出来，让油淋过圆铜钱上的方眼，却不沾上铜钱。还有篇文章叫纪昌学射，说一个神箭手可以射中掉下来的狮子。我从小就对这类记载入迷，想知道人类究竟能做出多神奇的动作，又为什么能做出这些。后来才知道我爸爸对这些比我更入迷，他拿这个当事业搞了一辈子。这是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追求，很特别是吧，和其他人说不清楚，反正它就是存在着。如果我爸爸活在今天，知道一个俄罗斯人可能练出某种神奇的武功，他会怎么想呢？他就会做我刚才对你说的事。 阿迪丽娜突然站了起来，隔着桌子探过上半身，在王鹏翔的额头吻了一下。两个年轻人构思他们寻人计划的同时呢，俄国驻香港领事馆里的情报人员已经把阿杰丽娜这个事件汇报到了国内，很快他就摆到维克托·佐林的案头。在领事官员的报告中，白狐这个词儿出现了好几次，而且阿杰丽娜对警方说，佩舍夫被害前和凶手谈话，其中提到了科查夫这个名字。佐林立刻想到了那位人体机能自动修复院院长，别人不知道这个人的来历，佐林可清楚得很呢。如果那只白狐突击队里有人去犯罪，这个科查夫一定是主谋。佐林早就怀疑科查夫涉嫌某些恐怖袭击和刑事犯罪，并且正在布更大的局，但他没有过硬的证据，而科查夫呢，在克里姆林宫那边却有过硬的关系。此外，佐林手下有很多情报人员，不过他们接受的训练是对付普通人的，无法接近科查夫的核心圈。所以啊，佐林现在还没有把握对这个怪物打草惊蛇，但是佐林知道有股力量可以替他办这个事儿。于是他再一次私下约见诺维科夫，告诉他自己已经知道西伯利亚修道院的位置了。 佩舍夫说他位于奥缪克马附近的军事基地，并且荒废了十几年。我查过，当地有两个军事基地，一个属于战略火箭军部队，一个属于空军，都荒废了20年。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反正范围已经缩小了很多。 军事基地，平民进去有没有麻烦呢？ 不要说平民，就是野马、驼鹿和射牛都可以随便出入。当年那是数不清的卢布，就这样。 你是说一个人待在这种鬼地方许多年，他要训练什么？ 斯皮尔金教授去世时心灰意冷，把所有资料都销毁了，为自己陪葬。我也找不到白狐机构的原始资料，只知道那是一种很厉害也很残酷的训练，所以就像科查夫那样野心勃勃的人自己都不敢去尝试。 诺维科夫沉默了下来，他在考虑找什么样的人去搜索这位世外高人呢？自从遇到了萧雅玲后，与终局武术有关的事情 王鹏翔还是第一次决定不和他讲。然而眼下马上要过春节了，王鹏翔要离家远行，必须先过母亲这关。他回到大陆自己的家，路上买了很多礼物给母亲和养父，见面又大聊特聊自己在学校里的成就，还有在香港的见闻，尽可能的讨他们欢心。看到两位家长的情绪不错，王鹏翔才把自己要远赴俄国一事拖了下来。他只是说自己去旅游见识见识，是一个俄国朋友邀请他，他没敢说是那个女孩子，而是爆出了阿杰丽娜哥哥的名字。还没等王鹏翔把话说完，雷岩芳就把碗往桌子上重重的一蹲。 俄罗斯？那有什么好看的？ 那里很神秘，很辽阔，所以值得一看啊。 要去也是夏天去，大冬天的，你嫌这里还不够冷啊？ 妈，我想，俄国就是要冬天去，体验一下真正的冰天雪地，夏天没准我就去非洲了。 接下来又是质疑、解释、再质疑、再解释，王鹏翔最终过了母亲这关。由阿杰丽娜非同胞的兄长在疏通，王鹏翔迅速地办下了旅行签证。不过他们不会去游人如织的莫斯科或者是圣彼得堡，而是从远东自由贸易区纳霍德卡进入俄罗斯。这里离目标区域最近，世界上头号移民目标国是美国，这谁都知道。第二名是哪个国家呢？能猜中的可就不多了，答案恰恰是俄罗斯。所以啊，当王鹏翔漫步在俄罗斯小城街头时，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受关注，经常有同胞走来走去。此时正值二月底三月初，俄罗斯人在过自己的传统节日蟹肉节，这是俄国人的狂欢节，大家聚会宴饮，好不热闹。看到伊丽娜之前，王鹏翔预计要见到一位腰身堪比水桶的妇人，没想到她的身材保持得很好。阿杰丽娜的哥哥瓦洛加30出头，对人很热情。吃完饭后，瓦洛加把王鹏翔拉到了一边。 你们中国人男多女少，我们俄国人女多男少，所以我支持 OK， 你明白？ 王鹏翔脸红了，他当然明白对方的意思呀，不过那却并不是他的意思。伊丽娜单独和王鹏翔在一起时只说了一句话，请保护好我的女儿，谢谢，然后就拉着阿杰丽娜续家常去了。第二天，阿杰丽娜带着王鹏翔乘飞机前往哈萨共和国首府雅库茨克。 看来雅库特的环境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你妈妈知道你去那里也没有说什么吗？ 我只是说到雅库茨克城里看朋友，根本没说真正的目的。妈妈要知道我想去的地方，今天我们绝对出不来。对了，瓦洛加和你说什么神神秘秘的？ 他说他对平衡中俄两族性别比例有兴趣。 哼，我养父有点钱，所以瓦洛加希望我嫁得越远越好。当然我也这么想，为了让母亲过得好，我很少回来找麻烦。 这个家庭看上去很和睦，伊丽娜对自己的女儿也很宽松，没想到也有难念的经。看来我和阿杰丽娜的境况又有些不同，我很小就把养父当成生父，阿杰丽娜则一直缺乏父爱，这是不是她执意要找生父的原因呢？ 如果他发现谢尔盖已经沦为酒鬼，像佩舍夫那样，他会怎么想呢？不，还是先祝福这位俄罗斯姐姐吧。 莫斯科金融区，斯普尼特大酒店。这天晚上，一辆辆豪车陆续的驶来，政商各界豪门云集，大家应年轻富豪伊斯科拉的邀请参加他的登基仪式。一个月前，伊斯科拉的父亲心脏病突发去世，留下了名为泛俄商业储备银行的金融帝国。官商们此番前来，主要是看着这家金融集团的面子。伊斯科拉站到了讲台上，首先向各位来宾表达了谢意。 请原谅我为大家提供这样的饮食，我父亲一生嗜饮嗜酒，最后就死在这些东西上，所以我不会原谅那些夺去父亲生命的东西。我父亲为人忠诚，勤奋刻苦，我很尊重他，但他毕竟是旧俄罗斯人，他屈从自己身体的欲望，难以成为身体的主宰。其实我们本可以生活得更好，如果不做自己奴隶的话，在座诸位有很多我的同龄人，我知道你们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过去也是一样，没事的时候经常在想，每天花去5万美元已经不能让自己快乐，是否应该每天花掉10万美元。现在我比我父亲幸福，在于我很早就听到那神圣的声音，他引领我走出过去的泥潭，我终于知道自己应该追求什么。下面隆重邀请把这声音带给我的人，瓦连金·科查夫大师。 科查夫一开口，那如有魔咒的声音便吸引了很多的观众。生命的意义，民族的未来，世界的前景，科查夫将几十种宏伟的词汇编织在一起，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大家应该和伊斯科勒一样，跟他学做一个新的俄罗斯人。诺维科夫站在宾客里，远远地望着科查夫。他与伊斯科勒的父亲是生意伙伴，这是他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他的儿子也和伊斯科勒一样疯狂地崇拜这个小矮子。 科查夫那一班富豪弟子中已经有2人接下家庭企业的班，不用问，他们会拿了大笔金钱支持科查夫。将来我的企业能交给儿子们，不交给他，我又该怎么办呢？ 健康、友爱、团结、民族振兴，把这些漂亮的词儿放到一起，能够吸引许多的普通人。不过能来到这里的人都是见多识广，科查夫这番演说还不足以将他们催眠。一个30多岁的女人打断了他的步道： 您不断地宣讲俄罗斯人的使命感，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起就有这种使命感的？ 什么时候？如果是指我们民族的话，他从形成那天起就被赋予了使命，引导那些落后的民族走向光明。什么时候俄罗斯遵从了这个使命，我们的国家就强大，反之就会衰败。如果您是问我个人的话，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很早就有了。小时候我经常在看世界地图时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们为什么只占世界的1/6呢？其余那1/5的人过着多么悲惨的生活呀。 请问都传说你有特异功能，这是真的吗？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